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心。 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三岁闹钟先按掉，心情不好要吃饱，先让脂肪飙一飙，才有机会变苗条。烟味太重先老跑，车厢太挤就迟到，结果既然难预料，不妨就先超过一招。 热情的一首歌，很燃的一首歌， Pop Rock 摇滚力量齐放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阿令黄丽玲，笑笑的。其实说这首歌曲名字的时候呢，我的口腔状态必须得是比平时的微笑状态的时候口腔开合度要更大一些才行，才是名副其实的笑笑的。也要谢谢阿令来提醒我哈，保持一个更加积极的热情的状态来直播来工作。 你好，我是戴毅，和你一起唱。10月11号，星期四下午的3:04，很快要接近下班时间了哈，那离周末的星期五到来就更近了。在听节目、在工作状态下的朋友，跟着节奏，请继续加油。 对于善恶，何必转移？过来这里也没关系。所谓英雄，不了外衣，就换个理想，哪有谁能管你？所以试试看，没关系，把黑的、白的、怪的、坏的全忘记。我会让你做真正的自己。邪恶与正义，谁才会胜利？左右的拉锯，先回的差距，你会接受还是 stay away？ Stay away， stay away， 你会不会 stay away？ Stay away， stay away， 是非该如何抉择？是非该如何抉择？地带有没有灰色？什么样子才是对的？是非如何抉择？结果如何？这世界黑白灰色，什么样子才是对的？戴上面具，何必在意？是非对错，听得太腻。好人坏人，白费力气。谁说这世界不能臣服于你？所以试试看，没关系，把黑的、白的、怪的、坏的全忘记。我会让你做真正的自己。邪恶越正义，谁才会胜利？左右的拉锯，些微的差距，你会接受还是 stay away？ Stay away， stay away， 你会不会 stay away？ Stay away， stay away， 是非该如何抉择？是非该如何抉择？地带有没有灰色？什么样子才是对的？是非如何抉择？结果如何推测？世界黑白灰色，什么样子才是对的？恶魔眼神同时 it's ok， 天使压着同时你不对，怎么知道选择对不对？让我静一静，可以不可以？ 这两首歌过后呢，想要在这个时间段打个盹儿啊，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的朋友肯定要换台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方大同《黑白灰》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色系，上身很安全的色系，同时呢也是看起来会很高级的颜色，但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希望现实社会当中、现实世界里面色彩丰富一点比较好。下午好，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正在周四的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戴毅，有请 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It's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多歌词我太跟不上，所以我只能啦啦啦跟着 BG 一起来唱了哈。How deep is your love? 一首很适合在天冷的时候听的很暖的英文老歌，男女老少都很适合去听去唱的歌，所以我是建议呢，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可以让小朋友学唱这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周四下午的一个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有请伊森陈奕迅，岁月如歌。 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有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 的版本，而另外普通话的版本呢是陈洁仪演唱的《兄妹》。其实听另外一首歌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是换了一种感觉，更像是一首苦情歌。因为《兄妹》当中唱到说，不能相爱的一对注定伤悲。想要跟你成为恋人，你却想要做兄妹。不过话说回来，陈奕迅、陈洁仪私底下关系真的很好。先不说两个人曾经一起开过《双城计划》演唱会，还一起主演过关于邓丽君的音乐剧。就在若干年前《我是歌手》决赛的时候，韩红请伊森陈奕迅帮帮唱，然后陈洁仪呢当时已经没有了决赛的资格，但是她也早早去到了淘汰她的舞台现场。然后当大家都祝贺韩红夺冠的时候呢，伊森陈奕迅偷偷挪步去找陈洁仪闲话家常，跑到一边去聊悄悄话。所以这可能是在很多歌曲之外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情感方面的东西。说了这么多，先不来一首陈洁仪的歌曲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哈，所以就把陈洁仪的这首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歌，很经典的代表作《喜欢你》。喜欢在听歌唱歌的过程当中跟戴毅保持交流互动的朋友，你可以前往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午好，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让我想躲在你身

His name was Rico. He wore a diamond. He was escorted to his chair. He saw Lola dancing there. And when she finished, he called her over. But Rico went a bit too far. Tony sailed across the bar. And then the punches flew. And chairs were smashed in two. There was blood and a single gunshot. But just who shot who at the Copa? Copacabana, the hottest spot north of Havana. At the Copa, Copacabana. Music and passion were always the fashion at the Copa. She lost her love. 这首 Copacabana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唱的直播时间当中，节目之外的另外一位隐身 DJ 来留言了。猫 CC 下午好。就刚才 Eason 的岁月如歌属于慢节奏的略带忧伤的抒情歌， Eason 很擅长这种类型的情歌，加上可能大多数人并不太精通广东话，听起来更有感觉。说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广播里面听到这首歌了，刚才前奏响起的时候，脑海当中就开始放映那部对应的电视剧，冲上云霄了。下午好，前面这些铺垫特别好哈，特别有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的感觉。好了，等待更多的朋友的留言，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马上我们要稍后进段广告和资讯的时间了，待会儿回来。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 本的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10月11号星期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我们在下半时段回来听到是陈楚生的《一叶知秋》。其实北京离下雪的冬天，进入到下雪冬天还是有一段时间的，但是在前天的时候，就是寒露之后大风降温那一天，好像北京的顺义、门头沟、房山的一些海拔比较稍微高一点的地区山区，已经是下了2018年的北京的第一场初雪了，初雪量很小，所以一叶知秋隆冬的时节可能也不会太遥远了。我选择这首陈楚生的歌呢，其实因为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有一位朋友叫做长情不言情，他在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那会儿给我留言，他说我曾经暗恋的女孩名字当中有一个秋字，还记得她是那么的美丽动人，就像秋天的暖阳。我的视力是并不是很好，但是为什么总能够在人海当中准确地找寻到她的身影，我也只跟他说过一句话，为什么至今仍然能够记住他的声音，想着要在追到他那一时刻唱给他一叶知秋的，但这么多年来这首歌只有我自己独自欣赏。其实暗恋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是不太轻易开口的，甚至是有一些灰色感的哈，不愿意轻易跟别人谈起，但是谢谢你告诉了我你在每一个秋天到来的时候就会想起一段很特别的经历，一小段属于你内心深处的过去哈。我是感受到的是一颗曾经热切悸动过的心，其实真特别好特别好，谢谢你长情不言情。我觉得只要你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种记忆啊，这样的一种感受，你就会一直年轻，所以我把这首歌带给你。 若是你到小镇来，